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减弱后的低压和西来槽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本市出现降雨。截止到上午10点，全市平均 29.0 毫米，城区平均 40.3 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通州永乐店，是 135.5 毫米。今天下午仍有明显降雨天气，山前及东部南部地区有暴雨。目前本市处于暴雨黄色、大风蓝色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范。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傍晚前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转多云，北转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8到27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在纳粹分子的疯狂、战争的炮火面前，油画、素描、雕塑，这些艺术品何其脆弱。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掠夺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本书作者通过大量采访和丰富的档案资料，详细解说了二战前后纳粹掠夺者对欧洲艺术珍宝的巧取豪夺，同时向读者展现了盟国全力解救这些艺术品的细节。主讲嘉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中方策展人严志。在纳粹的疯狂行动和二战的风云炮火中，追寻西方艺术珍品惊心动魄的经历，掠夺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严志，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掠夺欧罗巴》。严志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夏天啊，雨水是格外的多。 是。 现在我们读书俱乐部一般在节目里开始经常会出现一句话，就叫做下雨天读书天。 对对对，而且这种天气对于这个文物的保存还是有着一定的考验。 啊，其实很多朋友认为啊，这个文物啊，当然咱们说在露天的啊除外，但是绝大部分的文物不是都是在室内收藏的。 是的是的。 如果特别干燥的话，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说你看 别说文物了，我们家那个木头的或者有些朋友的那些竹子的啊，那些家具啊或者摆件就会裂了。说是点倒还好说呀，为什么刚才严志一上来就说了一特别专业性的问题，给我们家普及普及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我们遗留到今天的这个古老的文物啊，就是材质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刚才您说到的竹木器啊，只是其中的门类之一。 嗯， 那么这当然竹木器和有机质，它对于这个温湿度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敏感的。比如说像有些像竹木器，它如果比较湿润的话，在湿润的空气当中，它能够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保存状态。 对呀、 但是呢，比如说像青铜器，如果是空气过于潮湿，那么它容易生锈，甚至生有害锈。 别忘了、还有那纸质的太干了，裂了， 对对对， 它是皮质的， 对对，是的，是的。 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听出来了吧？这个文物的保存是特别，应该叫耗时费力，还得需要很多的人在不停的维护。 是的。 所以在二战的那段炮火当中啊，我想能够让那些文物啊还能够完好的保存下来，当时的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盟国的这些战士们以及方方面面的人士，对保护文物应该是付出了巨大的这个咱不说他的劳累啊、而是各种各样的心思。 对对，甚至付出了很多牺牲啊。很多这个，当然这个文物之所以能够我们今天看到的文物的数量是有限的哈，就是因为历史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这种战争冲突，导致了人类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结晶，那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都是经历了无数的灾难劫后余生的一些就是经历了劫后余生的这样的一些结遗，那么所以它才弥足珍贵啊。所以我们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球范围内这种文物劫掠和文物摧残以及保护最惊心动魄和最接近我们今天的一次，所以更值得我们今天去回味和纪念。 严志，刚才在你的介绍过程当中啊，你连用了两个字，作为一位专业人士啊，为什么把二战啊加了这样的两个罪在我说的是罪啊，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然它也是犯罪的罪啊，在保护文物前面。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知道最近的一次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文物的迫害，就是在于中东地区的这个连年的动乱，包括2003年的这种伊拉克战争啊，包括后来这个塔利班对这个像巴米扬大佛的这种破坏啊，都是很触目惊心的。这些呢当然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是呢它是局限在某一个地区和某一个时间段。那么但是像二次大战这种波及全球范围内的，我们知道不仅仅这本书虽然讲的是劫掠欧罗巴，但实际上在全世界亚非拉其他地区也在发生着各种各样和各种类型的劫掠行为和活动。那么因此呢可以说它是有史以来这个全世界就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文物的浩劫。当然它在正因为它的浩劫之大，所以说参与保护和最后保护的成果的也是最大。那么因此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就是从范围来讲啊，无论是从破坏的范围还是从保护的范围来讲，它都是最大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它当然是这场人类的冲突离今天还是应该是最近的一场全球范围的冲突，所以我用两个罪字来形容它。 这样的两个罪字同时也把这本书它所处的一个历史年代历史背景给大家做了介绍。那我们回到这本书掠夺欧罗巴主要谈到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在节目的开始的部分啊，严志还是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来简单的说一说，因为可能有一些读者朋友，这是一本新书嘛，有些读者朋友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书，或者听众朋友对这个内容不太了解，咱们为了方便大家接下来的收听啊，简介一下。 这本书呢是这个就是它的作者是一位美国的艺术史家，叫林恩 H 尼古拉斯。那么他呢是在欧洲在牛津大学获得的这个学士学位，然后在美国之后呢，回到美国之后在美国国家艺术馆供职。那么他是一个很专业的艺术史家，同时呢他也出版了多部这个关于这个艺术史的著作。这一 这一本书呢，可以说是艺术与历史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结合啊，正好是符合他的这个专业范围。他选择的就是从这个纳粹上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一个期间，那么整个在欧洲，尤其是主要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对艺术品的这种劫掠与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嗯， 那么他也是查阅了各种公司档案，还有采访了很多这个当事人。那么写成了这样的一部煌煌巨著， 嗯， 啊，对于让我们今天的人来了解当时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品的流失和战争对于艺术以及文化的这种摧残，有了非常直观的一种感受。 我们刚才呢说过了作者啊，作者呢有专业的经历，那么也是我觉得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啊，如果大家看到了这本书，就会发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书信，还有很多的资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拿到那些书信和资料 的，这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说过了作者之后，我们来说一说译者啊。其实译者呢，颜志跟你应该是校友，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都是博士。今天来做客的啊嘉宾朋友是颜志，我们刚才介绍过了。而这位译者呢是刘子信，然后是你的校友。 是吗？这个太荣幸了，我能够为我的校友的译作然后来宣传，我非常的荣幸。 而且重点就是呢，通过这样的两位专业人士的讲解，一位呢是颜志的讲解，一位呢是翻译的啊。我们通常都说翻译其实是给这部作品赋予了第二次生命。 是的，嗯， 那么它不仅仅呢是把文字啊呈现给读者，同时呢也会像这样的专业人士也会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意思啊，表达到这本书当中。 是的。 那接下来作为一本，我觉得可能普通人啊会作为一本惊心动魄的故事书，或者说当做一本历史书去看，但我觉得颜志，你是一位专业人士啊。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比如说他在里面会谈到一些非常珍贵的这些文物啊，还有谈到一些情节。你认为这本书如果从专业角度去看的话，那么他的这些，我觉得应该叫做他的一些，比如说对这些艺术品的价值的描述啊，或者说这些艺术品他们辗转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有没有一些错误？你觉得这本书的严谨性怎么样？ 啊，当然，就我所知哈，这本书的严谨度还是非常之高哈。 嗯， 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西方人他能够写很多关于这种传记类的，或者说在西方叫做非虚构类的这种题材的著作，就是因为在西方，尤其是近代以来，它的这种公司档案记录非常的完整，相对来说啊，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非常的完整，而且数量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看到，就是关于二战时期的一些关于各个方面的，无论是战争本身，还是经济，还是文化，还是这种就是专门的这种对于艺术品的这样的一种流通的这种记录档案，尤其是官方的这种记录非常的多。我们在书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战后啊，美国人在回顾这个当时德国占领奥地利、占领波兰之后，他们开始没收犹太人的这种财产，其中当然艺术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财产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设计了非常复杂的这种行政手续、行政程序。那么一个人如果想甚至他还不能够，一个犹太人如果为了保命啊，他还不能够一次性的把他所有的财产就都交出来啊，必须得经过非常非常多的复杂的手续，所以这些手续都是有文字记录下来的。所以追踪这些档案啊，那么我可以清晰的梳理出很多重要的艺术品，至少是重要的艺术品它的流向、它的这种流变的过程。 哎，在前几天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啊，就谈到了《水浒传》，其中就说到一个情节，说在《水浒传》中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梁山好汉都说：“小二，你给我打这个两斤酒，再端上一盘牛肉。”后来也是我们一位学者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包括这样的一个你。因为它的背景啊并不是元朝，是之前的一个这个农业的啊这样的一个朝代，什么农耕的这个朝代，对，农耕民族，因为它是以宋朝的这样的一个北宋为背景的嘛，但是作者是元朝人， 对，元末明初哈， 所以在很多的网上也说怎么能够在北宋的背景下来二斤牛肉呢？ 对， 所以就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主要是因为作者《水浒传》的作者呢是元朝人，他呢可能把元朝是游牧民族统治的一个时代嘛，然后会把他当时的一些生活的习俗，然后带到 是的，是的。 北宋的背景年间。 没错没错，就像说三国演义啊，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说这个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时候，第一次擒到孟获啊，中军帐有七重围子手啊，这个围子手是明代的这个军队的一个设置啊，在汉代根本就没有啊。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回到掠夺欧罗巴，刚才为什么谈到这本书的严谨性，因为作者是美国人。 对对对。 但是呢，谈到了很多涉及到欧洲的这样的历史啊，包括涉及到纳粹的等等的一些内容。 对， 我想呢，刚才呢听了研制这样的一个介绍以后啊，不管是当故事书看的朋友，还是说当一些史料呀，或者是当自己的一本历史书来去看的朋友，可能都放心了。这本书的严谨性还是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纳粹分子的疯狂战争的炮火面前，油画、素描、雕塑这些艺术品何其脆弱。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掠夺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本书作者通过大量采访和丰富的档案资料，详细解说了二战前后纳粹掠夺者对欧洲艺术珍宝的巧取豪夺，同时向读者展现了盟国全力解救这些艺术品的细节。主讲嘉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大英博物馆《一百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中方策展人严志。在纳粹的疯狂行动和二战的风云炮火中，追寻西方艺术珍品惊心动魄的经历，掠夺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欢迎收听。 严志，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谈到了这本书的背景，他当时所描述的一个背景的情况，我们也说到了这本书的其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这本书在专业人士看起来还是非常严谨的。那接下来可能很多读者都会问啊，说二战是一场浩劫，不仅仅是艺术品的浩劫，也是人类的政治啊、经济等等的方面的浩劫。但是呢，在那样的一个当时比较残酷的环境当中啊，因为其实德军除了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稍微显得顺利，在之后的战争的中程和后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非常的应该叫不能 捉襟见肘啊，在这个战线上捉襟见肘。 对对对，而且他已经是很多的能力啊，包括这个军需的供给都非常有限了。可是在这本书当中还反映出了他们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啊，然后去运送这些艺术品，去掠夺这些艺术品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呢，就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一想起二战，一想起这种掠夺，可能就会第一反应就是资源、经济各方面的这种剥削和掠夺啊，尤其是这个德国对于被征服国家、被占领国家，包括像日本对中国的这种华北地区的这种粮啊、棉啊、棉花呀、这种各种煤炭啊、各种资源的这种掠夺，当然这些是一战养战的这种，但是呢，确确实实在欧洲战场上出现的一道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事情，就是纳粹德国有组织、有计划、成规模的在全欧洲范围内对艺术品进行掠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一个现象。就是它不是，甚至它不是一个非常附加的一个随便玩一玩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集中了国家的力量来去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 包括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啊，好莱坞的系列大片《夺宝奇兵》。 对对 对, 对。 夺宝奇兵当中当然有对法柜呀、啊，有对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骷髅啊、金骷透明水晶骷髅啊，哎等等一系列的啊这样的珍品的掠夺。可能很多朋友说那些珍品，他们都有一些。比如说上天赋予的这样的能量啊，但其实从好多的角度来说，他们也都是艺术品。 对对。 所以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得到啊，当时的纳粹对艺术品的掠夺是一个、 非常疯狂哈。 对，也是一个全球性的。 对。他这里面我想有这么以下几点原因啊。第一，就是整个欧洲的这个艺术氛围。尤其是文艺复兴这个启蒙运动之后，整个的欧洲的这个文艺 氛围是非常的浓厚，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各种公司、博物馆啊，这种艺术收藏机构的蓬勃发展，在这一二百年之内，就是遍及欧洲各地。欧洲各国，所以说这个使得这个整个这个欧洲人他对于艺术的一种追捧和这个敬仰，是一种变成了他的这个人生的目的之一。 嗯， 所以任何一个像类似于像希特勒这样的疯狂的这种统治者，当他拥有权力了之后，他对艺术的追求是不会改变的，是很自然而然的产生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像希特勒本身，大家都知道读过希特勒的传记，他早年是流落维也纳街头的这种三流画家哈。 很多朋友其实也在网络上，在不少的这个平台上、媒体上看到过希特勒的画作。 对对对，但是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说正是因为他的这个艺术生涯和艺术经历，实际上待会儿我们会谈到他的艺术决定了他的艺术品味、啊，然后呢也当然也决定了他对于整个就是欧洲艺术的这种疯狂的痴迷和爱好。 嗯， 当然包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就是他的二把手格林、空军元帅格林。格林也是因为格林跟希特勒出身不一样，因为他的夫人是一个贵族家庭出身的，所以他也是非常喜欢贵族的这种品味和奢华生活的，所以他对于艺术品的追求也是一种很荒淫无度的一种追求。这所以经过这两个一正一负的这种一把手二把手的这种推崇，所以随着战争的推进啊，随着他们政治的扩张，权力的扩大，他们就自然而然的针对这些艺术品下手了。第三点呢，就是结合第一点来说呢，正因为这个欧洲遍布欧洲各地的这种博物馆机构非常集中的存放了欧洲几百年来的艺术品， 大家这一点 对便于他们掠夺。 很多人啊，现在出国游越来越热了，很多的朋友到欧洲旅游的话，恐怕到一个某某的博物馆，我觉得几大博物馆大家去过以后就会发现啊，那儿的文物可真多，艺术品可真多。当时对于希特勒来说，他也这样的一个大量的然后高密度的保存，对于他的掠夺来说其实也相对的容易一些。 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哈，就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古代文物也是非常的痴迷，日本的侵略者他们也在千方百计的想在中国掠夺中国的文物，当然成效也非常显著哈。但是呢，由于当时的中国博物馆机构非常之少，而且呢大部分集中在比如像故宫博物院啊，那像这样的一些机构，但是故宫博物院在战争之前就很明智的很早有预见性的文物大批文物的南迁， 对， 导致了这个日本其实在华搜刮的这个文物数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啊。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放远一点啊，中国也有一个地区啊，它的文物量比较集中，其实我说的不是日本，而是很多的欧美他们掠夺走的，就是新疆，然后丝绸之路的沿线。那么在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窟啊发掘了出了不少的文物。 对， 当时的应该从19世纪末 啊， 对，19世纪初。对，其实那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真的是相对比较密集，就有一个缺点， 对， 容易拿走。 对对对，但是它是这样，就是说和这个纳粹的这种掠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对中国尤其是西部的这种文物的这种劫掠啊，它是一种，第一它是一种私人性质的，那么它是一种以欺诈为主、啊、 对，欺诈为主、 就是他欺负你不懂这些东西、那么你当然就是说他和这种纳粹德国依靠国家力量，依靠军事力量的，那么来强行的成建制成规模的掠夺，性质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次呢，就是说因为在纳粹掠夺的这些艺术品它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保藏的条件，那么他们的掠夺纯粹是一种为了财富，为了这个权力，满足权力欲。而这个在早期的对于中国的这些文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买卖和交易呢，它还更多的还是带有学术研究的成分。包括因为当时像以中国为代表的，像包括埃及，包括印度这样的一些殖民地国家，那么还是真是不具备保存这些文物的条件啊，财力、物力和人力都不具备，没有人研究，没有人保藏，没有人懂得它的价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文物流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一种现象。 哎，我们说到了掠夺欧罗巴，哎，说到了这个掠夺，大家注意是掠夺两个字。那严志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当时纳粹是怎么下命令？ 对对对， 咱们先了解一下它的几大步的程序啊。 对对对， 当然 在他们下命令说你要把这东西都给我转移走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盟军的战友他们其实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 我们先了解一下纳粹是如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程序的。 对，其实如果说到纳粹对整个欧洲的掠夺，不得不说纳粹对于本国的一种掠夺啊，这是一个先声啊，这是一个先河。那么我们知道，在纳粹上台之后，由于他们的政治理念啊，种族主义的这种政治理念，他们会自然而然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同时呢，不同的阶层的人啊，不同种族的人创作的艺术也要分成三六九等。那么这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和符合逻辑的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说，尤其是加上希特勒本人，他对于艺术是特别关注的一个独裁者。所以说，政府权力对于艺术界的创作、收藏、研究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我开篇这本书开篇讲了1939年在瑞士的一场拍卖会。这个拍卖会就实际上非常强烈的反映了纳粹当时对于艺术的一种态度。因为当时的就是纳粹还没有发动全面的这种战争，他只是吞并周边几个小国。那么并且已经完成了对于这个国内所谓的艺术的改造啊。因为我们知道希特勒啊，他本身他是画传统的古典主义的这个画出身的啊，他当然他是野路子啊，这个 我怎么看他画了那么多水粉画啊？ 对，是对对对，那种风景画、风俗画 啊, 啊，就他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静物的， 对对，所以他都是带有一些古典主义色彩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了他的审美趣味就无法理解，甚至是厌恶现代主义的东西。 所以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对于他来说是如获至宝。 对，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一批艺术，他就认为弃之如敝履啊，他就认为是堕落的艺术。1937年的时候，在纽伦堡，就是开了一个大展啊，叫做这个堕落艺术展啊，就是纳粹官方组织的，就是把包括康定斯基这一批现代主义的这个画作和雕塑啊集中展示，而且丑化的展示，然后把他们的画都歪着挂，然后写上各种标语来辱骂他们。然后呢，结果当时发现这个参观的群众特别特别多，包括他在奥地利啊也办了这么一个，后来在奥地利也办了这个堕落艺术展。他的目的初衷是为了教育民众，说这是堕落的艺术，大家以后不要喜欢它。然后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参观的群众观众特别特别多，超乎了他们的想象，甚至超过了他们举办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认为的正统艺术的这种展览。这就说明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不得不了解多少提一下现代主义的艺术啊。因为在现代主义之前，艺术本身它是，我们知道它这个绘，尤其是油画啊，包括雕塑，它是为了遮盖它的材质。我们想一想啊，就是它为了这个表现，它说比如宗教画，包括达芬奇的，包括后面的这些所有的古典主义的这些画家，他们的画你看的特别真实，特别有质感，特别立体。 对。 那么但是你在观赏画的时候，你就会忽略它是用木板画的呀，还是用这个布画的呀，它是用蛋青画的呀，还是用是颜料画的呀，还是它你完全是感受不到这些东西的。因为它在通过这个构图，通过光影，通过各种手段，它遮蔽了这些信息，它让你欣赏的只是画本身的内容。但是现代主义呢，恰恰要凸显这些，比如说像这个抽象主义啊，立体主义啊，它就是把这些这个材质故意给你凸显出来，我这是用木头画的啊。比如说他有一幅作品，他是甚至他突破了这个画框之外，他的就用各种材料来延伸出来，让你时时刻刻让观众感受到这幅画它是用什么东西画的，用什么颜料画的。所以说这就是现代主义对于这个观众感官的一种重新的唤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现代主义啊，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物理学大发展的时期 啊，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这个量子力学等等等等这些理论出来之后，对于当时的艺术界冲击非常之大。比如说像康定斯基啊，这个他是一个俄裔的这个德国人，那么他的这个画，他是属于立体主义的这个画派，他的画里面他就是体现出什么呢？他说，哎，这个实际上把所有的物质分解成原子，甚至是亚原子、粒子，那么它是没有形状的。那么因此呢，我要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东西，所以他画全是抽象的东西，你看不出轮廓，看不出，都是线条，都是色块，都是乱七八糟的这种堆砌，但是他认为这是表现了物质最本真的一种状态。 大家能够从梵高的一些画作当中， 对印象派后印象派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延续着。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掠夺欧罗巴一书，来自后浪出版公司。在音乐和广告过后，

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在纳粹分子的疯狂、战争的炮火面前，油画、素描、雕塑这些艺术品何其脆弱。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掠夺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本书作者通过大量采访和丰富的档案资料，详细解说了二战前后纳粹掠夺者对欧洲艺术珍宝的巧取豪夺，同时向读者展现了盟国全力解救这些艺术品的细节。主讲嘉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大英博物馆一百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中方策展人严志。在纳粹的疯狂行动和二战的风云炮火中，追寻西方艺术珍品惊心动魄的经历，掠夺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啊。严志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掠夺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背景的情况。我们也特别说到了，刚才在音乐和广告之前我们特别说到了，到底纳粹希特勒他们是怎样掠夺这些艺术品的呢？他们不仅仅在全球范围内掠夺，他们还从自己的国家当中啊开始。在这本掠夺欧罗巴当中呢，虽然主要谈到的是欧罗巴，但是呢他在德国内部的一些掠夺其实也有了很多的描写，很详细的笔触，就是说他们怎么一步一步的，为了干这个事儿我就得盖一个艺术殿堂，为了盖艺术殿堂还得让大家，这还跟当时的柏林奥运会有关系，然后等等等等，就是让在全世界的人的面前呈现出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德国。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们接着上面的这个话题来讲啊，就是说因为现代艺术对于希特勒来讲，他的审美趣味，他的各种他对艺术的理解他欣赏不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还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点，现代艺术他特别特别注重个性的这种张扬。因为在我记得在当时德国启蒙，我们和德国三大博物馆合作的这个启蒙的艺术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叫做美是自由的呼吸。这是引用的这个俄国这个作家的一句话，叫美是自由的呼吸。那么对于艺术来讲，尤其是对于当代艺术现代主义的艺术来讲，那么表达个性、反抗体制、反抗这个对社会的一种批判，那么这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 这简直和纳粹的他们的管理国家精神太相违背了， 针锋相对。所以说这也是纳粹的所有的其他的这种官僚也不喜欢当代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因此呢，他们要在国内扼杀这种艺术，扼杀这种对于社会的这种批判的精神，以及质疑的精神。 或者更加具体的来说吧，纳粹是一种独裁。 对， 那么这种有个性的强调民意的艺术是绝对纳粹不能接受的。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反映出，就是说政治一旦对艺术对于文化进行干预，那么这个就是也是一场灾难。 所以刚才前面说到了啊，堕落艺术是什么？是反映了个性的这样的一些艺术。 对， 而纳粹他们急需的是一种顺从的艺术，而古典的啊这些作品，画，不论是雕塑也好，还是画作也好，那么都是他们要获取的对象。一方面啊，当然是满足他们个人的私欲；另外一方面，和他们的统治和他们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这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就是在西方，除了他这个艺术创作和艺术收藏机构特别发达之外，艺术品市场也是非常非常的完善和成熟。所以说纳粹的这些高官他们非常清楚，这些现代派的艺术他们虽然不喜欢，但是有人喜欢，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变废为宝。所以他们就有了这个1939年的这个拍卖会啊，实际上这个拍卖会是一个最公开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在私下里面，实际上早在1933年他们刚刚上台，他们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来对这些艺术品进行清洗。清洗的方式之一就是从各大博物馆来进行搜刮，搜刮完了之后就拍卖掉，或者是私下的途径。所以像希特勒包括戈林他们都有自己的御用的这种艺术品这个经销商，所以都在为他们个人在服务。 他们刚才 所搜刮的这些艺术品啊，一方面呢当然是中饱私囊，其实另外一方面当时德国的军需也需要提供大量的资金。 嗨，这个啊，您就是特别善意的理解这个纳粹了。 你觉得全都中饱私囊了是吗？ 实际上它这里面大部分这些艺术品的这个拍卖的这些资金都大部分都流入了私人的口袋里。 哦， 所以不要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德国，为了这个民族，他们实际上独裁者全都是为了自己，所以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劫掠欧罗巴》，不仅我们了解了这个艺术品的啊，他们我觉得他们的悲欢离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了解了纳粹的真面目。 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格林是一个特别爱好奢华的这么一个浪荡公子啊，然后他在柏林郊外的这个宫殿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宏伟，而且它里面搜刮的艺术品那简直是汗牛充栋啊！然后这个美国的当时的驻德公使去参观了他那个之后，就是说一方面感觉到非常震撼，说怎么会利用国家的力量聚敛起这么惊人的财富？另外一个对他的这种恶趣味和这种品味感到非常的震惊啊！就是非常之就这么多好的珍贵的艺术品堆放在他的这个家里面，不分门类，不分这个什么，就仿佛是一个暴发户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所以感觉到这个真是明珠暗投的一种感觉。 其实最重要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纳粹的二号人物他的心有多贪。 对对对，是的，包括在战争期间大批的这种他每到一处进行掠夺的这些文物，其实很相当一部分就是归格林，一部分归希特勒，然后他们两个人是最实际上是艺术品的竞争者。他们每到一处，他们自己的人都要去争夺、争权夺利。 那按道理说，什么最好的应该归希特勒呀？从职务上来划分的话，也应该是他先挑。 但是就说这种集权政治的关系往往是很微妙的，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可能会也会有让步，也会有妥协啊。只要不涉及到最终权利，可能都会有。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心不足蛇吞象"，而最后的后果呢，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对，是的，是这样。 刚才谈到了啊，这样的一些。不论是一号人物还二号人物，在他们领导下的纳粹的一些疯狂的掠夺，那这其中呢也有不少的艺术珍品。严志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书中的一些内容吧，来讲一讲这些艺术珍品，我们普通人如何去理解为什么纳粹千辛万苦，而我方我们盟军盟友啊又像用了，我觉得他们的战术也挺多的，先把这个假的冒充真的交上去， 对对 啊，然后呢说再说哎找真的真的找不着了， 对对， 然后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对对， 其实是也是保留了很多非常珍贵的艺术珍品。我们从是从他们夺走的说起呢，还是说我方保留的一些开始说起呢？盟军保留的开始说起， 无所谓，咱们想到哪儿说哪儿吧。 好吧，好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专业人士给大家带来的接下来真是艺术品的解读了 啊。是，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以这个他们入侵这个奥地利，就是合并奥地吞并奥地利为契机，实际上呢，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排油政策，然后来这个推广到他们所占领的区域，然后在奥地利，比如说有非常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啊，就是犹太人嘛，银行家嘛，所以他们的公司他们私人收藏是非常丰富，所以就是一直命令就把他们的财产都给全部掠夺了。然后呢，包括这个像这个就是说他手里面藏的很多古典这种画作也非常有名。其实到了波兰，到1939年入侵华沙的时候，入侵波兰的时候，整个他们在之前对于波兰的这些藏品机构就非常的了解，甚至他们藏在哪儿他们都知道啊。比如说好像这个抱白幼的贵妇，这个就是在波兰藏的这么一幅，这是拉斐尔的一幅名作啊。这个是 文艺复兴的重要的画作。 对对对对，这个好像对，这个不是波兰藏，这是奥地利藏的。现在好像在维也纳的那个美术馆还能看到这幅作品。所以当时这个应该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藏品啊，非常的著名。是这样吧？因为这个书在读的过程当中，这个它涉及到事例非常之多哈。然后那个其实最著名的应该是那个什么，逃过一劫的是那个在荷兰的那个伦勃朗的夜巡，伦勃朗的那个夜巡是非常著名的一幅作品。这个夜巡呢，实际上是1642年的时候，伦勃朗应这个当时阿姆斯特丹的这个长枪队的队长啊，之邀，然后来给他们画的一幅群像。 然后这个群像呢，实际上当时说是这些队员要每人负担100荷兰盾啊，来这个大概有5000多荷兰盾的这个价钱啊，要向伦勃朗购买这幅作品。结果伦勃朗画完之后呢，据说这个队员们都很不满意，然后就也跟他们砍价呀什么的。然后这幅作品呢，后来因为在这个他们长枪队的那个大厅啊，那个烧那个炉子是用那个说是炭泥烧的炉子，所以把这个画给熏得有点暗，所以大家都认为是夜巡。实际上呢，这幅作品画的是白天这个长枪队的这个巡逻的这么一个场景。当然由于伦勃朗这个名声特别大啊，而且呢伦勃朗的这个光影，这个明天我们会特别讲伦勃朗的这个艺术的特点啊。 我们也在这提前透露一下啊，今天呢还有明天，我们特别邀请颜志跟大家来分享啊和艺术品有关的这样的书籍。今天呢是第一集，我们主要谈到的是略欧罗巴，来了解一下在二战这个炮火轰鸣当中的那些艺术珍品的命运。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真的是彻底走入这个西方艺术珍品的殿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像走进一座大教堂，因为很多的这些艺术品其实都是比如大教堂的壁画呀，还有这个穹顶啊，是有很多的艺术珍品的。还有呢是带来了几大著名的啊这样的应该叫艺术家的画作，跟大家来做相关的介绍。当然也是一些，我要提前透露一下，就是印刷特别精美的书籍。颜志特别在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讨论节目的时候跟我说到了，说在国内啊，包括在很多的这个书籍当中啊，印刷的如此精美，包括色彩的还原度，就和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书籍其实特别特别少。 对对对， 我就不跟大家来说书名了，明天您再继续听节目就能够了解了。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在纳粹分子的疯狂、战争的炮火面前，油画、素描、雕塑，这些艺术品何其脆弱。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掠夺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本书作者通过大量采访和丰富的档案资料，详细解说了二战前后纳粹掠夺者对欧洲艺术珍宝的巧取豪夺，同时向读者展现了盟国全力解救这些艺术品的细节。主讲嘉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中方策展人颜志。在纳粹的疯狂行动和二战的风云炮火中，追寻西方艺术珍品惊心动魄的经历，掠夺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欢迎收听。1939年夏，也就是欧洲不可避免的滑向战争的时候，各大博物馆的准备步伐加快了，所有人都担心关闭博物馆会对公众士气造成可怕的打击。但是随着8月22号苏德两国宣布即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忍耐的极限还是被触及了。23号，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关闭了，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来到泰特美术馆视察包装工作。到24号中午，泰特美术馆一个接一个地清空了所有展厅，王室专列与载着数百万伦敦人驶向安全地区的列车一道行驶，驶离伦敦。前者满载包装好的首都珍宝，它以每小时10英里，大约是16公里的速度缓慢行驶，这是为了将震动减到最小。 荷兰各博物馆听说欧洲同行的行动以后，也立即效法起来。巴黎各博物馆获准在周五，也就是8月25号下午闭馆，像个巨大的万花筒一样，欧洲的珍宝很快就要转入一种奇怪的新模式当中了。早先的认真准备，现在看来再合适不过了。英国的大部分藏品甚至在9月3号正式宣战前就已经到达指定避难所，到9月5号几乎所有重要藏品都被成功转移了。在荷兰，国立博物馆馆长在尽责地将一些藏品放入博物馆的储存区之后，又将叶巡以及其他最重要的绘画送到了阿姆斯特丹北部的一座城堡里。在莫里茨皇家住宅美术馆利用了一所当地银行的保险库，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则采取了一个极不寻常的保护方案，他将藏品存放在了距于阿尔克马尔市附近的一条运河上的许多驳船上。9月13号，在战争爆发了差不多两周以后，教育部又拨出200万荷兰盾以建造避难所。比利时人虽然放松得多，但是也将藏品放入了地下室和保险库中，但是他们决定继续开放布鲁日的梅姆林作品展，因为它只剩几周就结束了。刚才我们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书中一小段啊，关于欧洲在战前以及开战两周之内的一些转移，但是其实他们的转移有的成功了，有的依旧。 没错，因为欧洲整个对于希特勒德国的这个战争的准备估计不足，因为我们知道从张伯伦到这个法国，他们都是在期待将祸水东引嘛，我们的传统的教科书里面这么讲。另外一方面呢，是确确实实是经历过一战之后，因为我们知道一战前和二战前的整个国际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一战前各个主要国家的民间的舆论包括政府都在期待着战争的到来，因为他们当时认为这场战争只不过打一两个月就可以奠定以后的格局，但是没想到打了四年。但是呢，到二战前呢，普遍存在着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和平主义的这种氛围，因为包括像张伯伦，包括像法国他们的这些政府都认为战争能不打就不打，因为一战对他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经历实在是过于痛苦，所以说呢，他们一方面是我们教科书里面所说的希望祸水东引啊，这个希特勒去进攻苏联，另一方面呢，确确实实由于一战的这种惨痛教训，还有包括大萧条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难以平复和恢复，导致了整个西欧对于战争是一个非常消极的状态。所以说呢，既然对于战争这种生死，国家生死都已经是一种消极状态，他们对于这个博物馆的这种保护的意识呢，也是很晚才发现战争已经到家门口了，才开始准备，所以说有的成功，有的可能就不是特别成功。 刚才我们谈到了啊，有的成功，有的不是特别成功。也说到了纳粹德国他们掠夺了很多的这些文物珍品啊，韩志还有没有记忆啊，就是在他们掠夺的珍品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比如说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就是逃脱的他们这个掠夺的，比如说像这个叶巡啊，刚才接着刚才的叶巡，实际上他们把这个画取下来之后啊，给卷在了一个类似于那个卷滚一样的那个炸油机似的那种卷滚上，然后把它给藏在一个城堡地下，然后包括整个荷兰的知识界文化界，它对于这个整个纳粹的掠夺的一种抵制啊，都是比较有效的保护了这些作品。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因为希特勒认为荷兰是日耳曼民族，所以荷兰没有什么犹太人，没有什么其他的斯拉夫人这些种族，所以他们对于荷兰包括比利时包括这些国家的这种统治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那么因此呢，也更多的是和当地的这些专家学者更多的是进行磋商啊，而不是一种特别野蛮的这种掠夺，所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这是不同的，对于不同的国家，他们有着不同的这种掠夺的政策，还是很好玩的。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谈到了啊，这本书当中呢，关于二战 在二战的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些艺术品的盟军的保护转移，也说到了当时的纳粹的疯狂掠夺。那接下来啊，在节目的最后用一点点的时间啊，请严志跟大家来谈一谈啊，这些被因为确实被纳粹掠夺的珍品还是有不少的。那么在战后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我们简单的补充一下吧。 对，这本书确实他也谈到战后成立的这个盟国成立的委员会来追查，甚至这个追查这个过程一直延续了很长很长时间，不是说这个德国一战败然后短短的几年之内就能够把这些问题给因为很多艺术品的流传过程当中是纠缠不清的啊，就是说这个怎么样从法律的层面合理合法的来进行界定，那么这都是需要大量的工作，所以说这是盟军这方面就是经历了十数年的这种追查的过程。然后当然但是苏联方面呢就比较直接啊，就是我们知道包括像朱可夫啊，我们看到朱可夫传，他打到柏林之后，然后成批的这个珠宝啊，包括这个衣物啊，包括这个艺术品都拉到了他自己的私人住宅，也有这个问题啊，这也是一种掠夺。当然这些所以说这个二战是一个欧洲文物的大洗牌，就我们会看到很多文物它从这个博物馆流到那个博物馆，后来又变成了另外一个博物馆的藏品，这就是一种重新洗牌。 而且呢我们也听到了有一些坊间的传闻啊，传闻说到了在瑞士有很多非常著名的银行，那里面有保险柜，保险柜不仅仅藏金条，藏这个藏美元，藏各种各样的货币，它其实也藏艺术品，甚至有一些保险柜啊，他们只凭密码，本人去了也没有用，如果你不能够核实这个密码的话，保险柜里的东西永远是拿不出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珍宝是莫名其妙的就不在市面上出现了，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是的是的。 今天节目的最后，严志已经剩下你说结束语的时间了。 就是刚才我觉得主持人说的一番话特别好哈，就是人性当中是永远是天使与魔鬼交战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说在很多历史情况历史当中有凸显出像天使一般高尚的人性，也有像魔鬼一般堕落的人性，那么我们以史为鉴，如何把我们的天使般的人性永远保持住，避免堕落的人性的出现，这是我们读历史的一种借鉴。 同时我们也在回到那些艺术品当中，那些传世艺术品当中当然也有很多啊，不太符合我们很多人的审美的，但是其实绝大部分都把人类的啊真善美的最美好的那些方面呈现给大家，这也是很多的艺术品得以永远珍藏在艺术馆当中供人们去参观，或者是印在那些看过的人们的心里，让我们默默的去思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严志的详细讲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味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